上司，所以只是短短十多秒他就明白了，那一一破碎的防御部队让任小素已经尝到了甜头。现在对方分明就是故意在放他带路，去寻找其他的壁垒部队，而那里有宗室高层。宗城内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他在后视镜里看着身后的那辆蒸汽列车，心中想的却是自己要不要继续往宗室高层那边跑。若是带着任小素不慎连累到高层，恐怕战后他宗城吃不了也要兜着走。可宗城心思一转，忽然想到自己现在还能往哪里跑呢？虽然那些老爷子们分开住在三个地方，虽然那些老爷子里还有他宗城同脉的长辈，但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有的选吗？当然是往那群主席团老爷子身边跑，那边的部队更加精锐，也更加整齐。宗城心念电转，那边的保卫力量还有2000多士兵，这应该足以将任小素的精神力拖到极限了吧。其实宗城这样想并没有什么错，因为按照任何常人的角度来看，超凡者再凶悍也是有极限的，而且之前任小素也确确实实被追着到处躲呀，要真的跟神明一样那还躲什么。其实今晚本身就是宗室战略失误，他们没想到任小素敢去宗室驻地，以至于现在所有追捕部队都零散了，却被任小素占据了主动权。而且宗室还有另外一个失误，就是宗城误判了任小素的精神力，他以为只要人多就能彻底拖垮任小素，但实际上就连任小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力极限在哪儿。宗城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既然他判断任小素很快就会被拖到极限，那么眼下的事情还可以做点其他文章。虽然眼看着当下是大祸临头，可政治领域同样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只需要将任小素带去其他两个派系的地盘，一方面能拿人数拖垮任小素，另一方面能借助任小素的手来排除异己，借刀杀人。要知道他和宗相两个人在宗室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只因为宗室三房和四房在联手对抗他们权柄最大的大房呀。那两房手里加起来还有1000多名士兵，分成两次足够拖垮任小素了吧。到时候他大房出来收拾残局，再和178要塞和谈，他大房的实力不减反增，等再休养生息几年还可以再卷土重来。想到这里，宗城竟然猛地一打方向盘，朝着另一个方向驶去。这场追逐战一直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宗城带着任小素朝三房那边冲去。此时三房的庄园外早就有部队竖起了巨车的尖刺格挡，还有重武器在等待着。宗城快要抵达庄园的时候，便在通讯频道里怒吼， 把格挡抬开放我过去。 士兵们有些犹豫，结果宗城再吼， 我是107作战旅旅长宗城，我现在命令你们把格挡抬开，准备迎敌。 三房庄园外这支部队虽然也归属107作战旅，但一般都是负责保卫三房庄园，营长都是三房的长子，所以并不怎么听宗城的命令。阵地前一名军官冷冷地看着宗城靠近，却丝毫不为所动，根本没打算给宗城放行。宗城来到庄园外面才觉得自己玩大了，这三房竟然见死不救。此时宗城还耳鸣着，他已经心烦意乱了，只听宗城在通讯频道里冷声道， 四哥，你这样见死不救不怕事后大房报复你吗？我大房或许不能拿整个三房怎么样，但你觉得如果只针对你一人，你还能有退路？后面只有一个超凡者，此地兵力足以拖死他了。 这四哥就是三房的长子了，也是107作战旅下属1229营的营长。只见这位四哥铁青着脸思考了两秒， 把格挡抬开放宗城进来。 眼见着格挡被抬开，宗城内心大喜，竟是一脚油门轰了过去。只是他进入阵地后并未停车，而是继续向深处行驶，打算从庄园西门逃逸。那位四哥一见宗城竟然继续逃跑，便心中暗道不妙， 如果真像宗城所说，这里的兵力足以拖死那个超凡者，那宗城还跑个屁呀！ 宗城小人害我三房，无耻！ 长官，现在怎么办？ 给我打！我就不信了，什么超凡者能席卷一座壁垒？ 就在蒸汽列车将要靠近的时候，任小素已经故技重施地开始投掷手雷破阵了，期间还掺杂了四个五的暴力扑克，但四个五的威力确实比四个六差了不少。刹那间，宗室阵地上忽然有三名肩扛 RPG 的士兵对任小素发射了火箭弹，蒸汽列车目标极大， RPG 哪有打不中的道理。可就在他们等待火箭弹的爆炸声时，竟看到那硕大的蒸汽列车凭空化作黑雾，而下一刻黑雾中忽然有一具钢铁装甲飞跃而出。钢铁装甲在空中时，整个身体偏转起来，竟极其巧妙地避着 RPG 火箭弹擦肩而过，硬生生从三枚火箭弹的缝隙中穿过。等钢铁装甲落地的刹那，便开始发足狂奔，整个地面都在颤抖。宗室士兵们心中竟是升起一丝无力感，他们眼看着子弹无效， RPG 还难以打中对方，竟是一时间不知道该用什么手段才能制裁对方。不过任小素并不恋战，他只求用手雷快速地摧毁这座庄园，尽最大的可能覆盖敌方有生力量。三房凉了。当然，任小素这种猝然袭击必然没法保证自己袭击过的地方都被摧毁了，也没法给幸存的士兵和宗室成员补刀，杀掉谁没杀掉谁也全是看运气。三房所在的庄园被袭击后，有个老头子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宗室那位营长见老爷子没事，立马上前扶住。 爸，咱们撤吧，这里待不下去了。 却见那老头用来遮住秃顶的长长刘海都散落下来，看起来格外滑稽，他厉声道： 撤？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大房的阴谋啊！宗城那边还管着1000多个士兵都拦不住一个超凡者，就算超凡者再厉害，也不至于精神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可这次的超凡者呢，分明是宗城想要排除异己吧。 宗城的那位四哥也同样脸色阴沉，刚刚宗城进入阵地后夺路而逃时，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宗城土崽子误我宗室，就别怪我不顾家族体面了。打电话给四房，我们现在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大房。 不得不说，这宗室内斗多年，遇到任小素袭击146壁垒后，宗城先想到的是引着任小素把三房和四房坑杀了，用三房和四房的力量把任小素给拖死。而三房这边被坑了之后，也不说逃跑，也不提组织力量追杀任小素，而是第一时间想要联合其他派系实行报复之举。然而电话打到四房那边，电话接通后便是有人焦急着抢先说道： 宗城那小王八蛋把超凡者引到我们庄园来了，赶紧过来支援。 三房这边鸦雀无声，看样子四房也完了。146壁垒彻底混乱，但宗城因为耳鸣的缘故，周遭的爆炸声已经是听不真切了。他在后视镜里看去，赫然看到那具钢铁装甲正在追逐他，只不过速度似乎已经慢了下来。宗城心中冷笑，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大概是成功了。这个时候宗城甚至没考虑任小素使诈的可能性，毕竟任小素已经战斗了那么久，就算是神仙也该累了。他从兜里掏出电话打给自家老爷子，电话刚一接通，便听到宗城快速地说道： 喂，爸，那个任小素应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现在就把他引到我们的庄园去，你们那边做好战斗准备，等会儿杀掉他便立刻整合三房四房的资源。 你他妈别把他引过来。 只是宗城这时候耳鸣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他兀自说道： 好的，我现在就把他带过去。 说完宗城挂了电话专心开车，他还看了一眼油表，油箱里的油要见底了， 但足够他开车赶到自家庄园门前。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宗成心中忽然泛起危机感，只见车内忽有暗影之门开在他身侧，一刀轻轻划过后立马消失。宗成心中大惊，当那黑刀消失之后，他立马开始查验自己的伤口，结果发现只是小小的皮外伤而已。想到这里，宗成稍稍松了口气，看来对方失手了。然而还没等他多想呢，暗影之门竟然再次开启，又是一刀划过，给他留下一条伤口，不轻不重。这时候宗成哪能想不明白，这分明是对方在折磨他。这任小素明明有把握杀了他，却不急于一时。宗成此刻心中升起屈辱感，他还是头一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可他没有办法，只能狠踩油门夺路而逃。这一刻，郑远东在一处高楼上惊愕地俯瞰着整座壁垒，愣是给他看懵了。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高估任小素了，但此时此刻这位庆氏间谍仍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一个超凡者就把整个宗室146壁垒吊起来打了吗？郑远东知道这其中有很多取巧的事情，比如任小素打宗室驻地，扰乱了整个宗室的计划，那些散布在外面的部队想要回援，却没有任小素这么高的机动性，只能一小股一小股的跟送菜一样往上冲。当然如果任小素没有如此生猛，也同样不行。郑远东亲眼看到任小素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是将整个宗室阵地炸上了天，而且还能顶着一身钢铁装甲，开着蒸汽列车，视热武器如无物。此时郑远东正朝近道朝宗室大房所在的庄园跑去，他看到了三房和四房破灭的全过程，知道任小素下一个目标恐怕就是大房了。可是让郑远东担心的是，刚刚任小素为了破灭三房和四房的庄园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以至于宗室大房这边已然重新组织起了一些残兵游勇，汇聚在了庄园外面。壁垒里硝烟四起，原本今晚头顶星空璀璨，可这半夜的烟霾已经将天空笼罩，仿佛灾厄瞬间降临。空旷的街道上，宗成正驾驶着越野车玩命地逃窜。此时宗成犹如血葫芦似的，这一路上任小素没少折磨他，那暗影之门如同复古之居般躲避不及。还好有一小股援军出现，拖慢了任小素的速度，这才让他躲过了那无尽的刀割之刑。壁垒的居民已经不敢再看热闹了，一个个躲在自家厕所里面，生怕突如其来的袭击误伤到他们。那些散落在外面的宗室部队正犹如溪流一般慢慢向着宗室大房的庄园汇聚，有人在通过通讯频道集结他们。庄园里的宗室高层神情紧张，只希望一切还来得及。郑远东终于赶到了，他躲在一处高楼楼顶看着这一切，远处漫天的烟与火像是正在焚烧着宗室的未来。宗室虽然正面战场开始溃败，但如果再次收缩防线，还能依靠广袤的领地来施展战术，例如178要塞人少，所以如果继续纵深向146壁垒前进的话，便会有战线过长的隐患。然而这一切因为一个少年来到146壁垒后便改变了。其实郑远东知道任小素来干什么了，不就是想打掉宗室的中枢吗？随便猜都能猜到。可是他一开始并不相信任小素能做到。此时宗成通过后视镜看向身后，那狂奔的钢铁装甲速度在一点点变慢。宗成心中了然，他又不是没用过纳米机器人，所以他很清楚这是为什么，能源开始衰竭了。算算时间，就算任小素中途给纳米机器人再次充能过，也扛不住这么久的战斗吧。宗成再次踩下油门，庄园已经近在眼前，门外的宗室士兵也自觉地把隔挡给抬走，放宗成顺利地通过之后重新结成防御阵型。那黑色冰冷的枪械与重火力武器 已经对准了长街的尽头。虽然宗城今晚干的事情让他爸十分震怒，然而这位宗氏大房的话事人、宗氏家主还是舍不得看着宗城死在眼前。宗城的父亲已经71岁了，宗城和宗相本就是他老来得子，宝贝的不行。原本宗氏家主还有一个儿子，但因为肺癌死亡了。这也算是一桩宗室秘辛，这位大房长子死去两年之后，他的遗孀竟然再次怀孕。原本宗室内部震怒，以为这位大房长子的遗孀不守妇道，结果宗室家主力排众议，将这遗孀，也就是他的儿媳，纳为自己的妾室。纳妾这种事情在现代文明里本就像是文明倒退一样，更何况纳的还是自己的儿媳。可这时候宗室高层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位宗室家主败了道德。那遗孀腹中的孩子还能是谁的？不正是宗室家主的吗？可宗室大房大权在握，所有人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保持了沉默，就连宗城和宗相都不知道这事儿。不过也有人偷偷说，这宗城和宗相也未必是宗室家主的亲生子吧，毕竟宗室家主年龄那么大了。至于宗室家主有没有做过亲子鉴定，这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刻，宗城驱车开进了庄园，宗室家主看着一身是血和伤的宗城，原本想要重重地惩罚他，却下不去手了，只一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以至于宗城耳鸣更严重了。只听宗室家主运着怒气说道： 一边站着去，今晚过后再说你的事情。 一旁有人见宗城还在茫然，赶紧把宗城拉到一旁。就在此时，那具魁梧的钢铁装甲已经转过街角，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宗氏庄园外所有火力尽数迸发，似乎要生生将对方打死在长街上。可那钢铁装甲并没有减速，反而还加速了。远处高楼上的郑远东看着这一幕，黑色天穹之下，宗氏阵地犹如岿然不动的山岳，天地间掀起火力组成的狂风骤雨，而那具凶悍的钢铁装甲正以不规则的行进路线凶猛飙进。钢铁装甲在地面上踩踏的声音沉重如战鼓，轰鸣如雷霆。 这小子不会真要继续冲吧？宗室这边已经又集结了这么多兵力，任小素这边又是强弩之末，不可能这么头铁的吧？ 可话音刚落，他竟然发现那钢铁装甲再次提速。那冰冷的钢铁装甲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却宛如在沉默中对宗室发出了无声的怒吼。那背后因为流弹而激起的地面烟尘一路尾随，就像是一面孤独的旌旗。 哎，我服了。 郑远东叹气，在超凡者崛起的时代之前，他就是最优秀的情势间谍，暗杀手段干脆利落至极，战斗能力极强。待到超凡者崛起后，郑远东便觉得就算是超凡者他一样可以上。可是今晚任小素以一己之力颠覆了他的看法，让他忽然明白，原来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不，我不服。 在这无边的落寞中，郑远东远眺着钢铁装甲意气绝尘，忽然心中迸发出不甘。下一刻，郑远东惊愕地看着那钢铁装甲，自己竟然觉醒了。这是他渴求已久的力量，但眼看着那么多超凡者出现，郑远东却始终没等到自己觉醒。然而就在他即将要放弃的时候，竟然以观看一个少年战斗的方式触动了他内心的无边的不甘心。让郑远东最惊愕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他很清楚，若不是看到钢铁装甲冲锋的一往无前，他是绝对不会有这么大触动的。 既然已经觉醒了，那是不是可以帮帮他？ 结果还没等他想出个结果来，却见那钢铁装甲在即将到达宗室阵地前忽然一个拐弯向左边跑走了。郑远东目瞪口呆，宗室部队也目瞪口呆，这就跑了？说好的一往无前呢？宗城他们在庄园里面看着这一幕，都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宗室家主皱着眉头看向宗城，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跑了？ 你大点声！ 宗氏家主感觉自身一股血气上涌，当场就想扇宗城一耳光。可还没等他动手，旁边勤务兵骤然爆发痛呼与哀嚎。宗氏家主豁然回头，正看到一名少年不知何时已经杀到他们的身后。持刀无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少年是什么时候杀到宗室背后的，就连一直在纵观全局的郑远东也不清楚。事实上，宗城的判断并没有错，任小素的纳米机器人确实到了强弩之末，到了能量衰竭的时候，而他也确实没什么把握硬闯近千人的阵地，战斗一夜他已经不可能再硬扛蒸汽列车的反噬了。但宗城就近在眼前，宗室高层就近在眼前，想让他放弃怎么可能？若任小素会在这时候放弃，那还不如早点杀掉宗城算了，今晚宗城不死他是不会甘心的。所以任小素在追击战中趁着所有人不注意，一瞬间把外附式装甲换在了影子身上。一方面是即便纳米机器人撑不住了，他本体也不会陷入死境，另一方面则是外附式装甲也解决了影子害怕子弹击中眉心的问题。就在影子身穿外附式装甲正面冲锋的时候，任小素自己已经从庄园侧面杀了进来。宗室庄园的兵力都集中在了正面，任小素用了一晚上的行动告诉宗城他会正面冲锋。但是大家在这混乱中开始习惯他正面冲锋的时候，任小素选择了从对方最薄弱的地方执行斩首。这庄园后方的防御力量在任小素面前形同虚设。宗城扭头看到任小素从后方掩杀过来时便已经大惊失色。任小素抓着一个宗室高层当作盾牌，快速向宗城杀来。宗城不顾一切的大喊， 杀了他，不要管他手里的人质，开火！ 可宗室士兵犹豫了，要知道任小素手里抓着的可是宗城的亲叔叔。任小素一边挟持着宗城族叔突进，一边对宗城族叔冷笑道， 求救，不然现在就砍了你。 那族叔着急了，对宗城破口大骂， 宗城你这个小兔崽子竟然不顾我死活。 骤然间宗城竟然抬手便一枪打死了他，没让他把话继续说下去。周围的士兵以及宗氏家主全都愣住了，就这一愣神的功夫，任小素已经逼近到宗城身前。只是让宗氏所有人诧异的是，宗城这位被宗氏期待许久的超凡者竟然没有鼓起勇气反抗，而是将他父亲宗氏家主推向了任小素的刀口。一刀闪过，宗氏家主消手。下一刻，任小素竟是扔掉了手中的人质，全速朝宗城扑去。那手中的黑刀在夜风中掠过，深邃而冰冷。明明是热武器时代，可眼前的冷兵器却像是审判之刀一样，能斩尽一切。有宗室士兵看到任小素失去了人质遮挡，立刻准备抬起枪口射击。可还没等他们扣动扳机，侧面的影子已经拐回来了。只见影子疯狂逼近，一头撞入宗室部队之中，骨断筋折的声响如爆竹般炸响。影子入阵，这就是当时几乎无匹的个体战力。 摧城！ 刹那间，任小素弓步向前，一刀拦腰横斩。远处火光在云层之上形成光影，仿佛是许金元吃玉米的模样，又仿佛是金兰傻笑的模样。天崩地裂中，颜六元站在小玉姐身旁，愤怒降下灾厄，还有那如光明般毁灭的希望。自打那一刻起，任小素每天夜里都会回忆起那一幕幕，他一遍又一遍地自己揭开心里的伤口，就是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那一天的愤怒。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战争总要死人，他却想着带尖刀连活下去， 一个都不能少。就连张小满都不相信自己能活下去，任小素却说想试试看。以至于任小素此时来到宗城面前，像是一个身后跟随着整个地狱的骑士。原来当仇恨加深的时候，他真的和李神坛是一类人。若不是心中存着一束光，这一刻他都想让整个146壁垒跟着宗室沉沦地狱。黑刀从宗城腰间斩过，任小素看着宗城难以置信的表情，转身就走。影子在他身后大开大合的劈砍掩护，在枪林弹雨泼洒过来的前一刻，任小素抽身而退，不再恋战。不是他不想再继续杀下去了，而是不能再杀。首恶已死，宗室即将分崩离析，未来会有178要塞的部队来摧毁这里，他不用继续行前了。而且任小素中弹了，即便刚才背后掩杀过来再出人意料，宗室也是有人反应过来的，所以中弹也在任小素的意料之中。此刻任小素腹部有两处枪伤，他必须尽快摆脱宗室的追逐，然后取出弹头抹上黑药。只是意外再次发生，身后已经没了外服饰装甲的影子眉心再次中弹，整个影子都化作一团黑雾消散了。任小素皱起眉头，他能听到身后的呼喊声，有人在呼喊医生，有人在呼喊抓捕刺客，追兵身后的越野车引擎在疯狂轰鸣，宗室愤怒了，绝路。任小素笑了笑，那又如何？想到这里，任小素豁然提刀转身，他在长街回首望向一切追兵，那天上滚动的烟霾乌云都仿佛一致， 一起上了。 没人想到任小素会回头，没人想到任小素身上中弹竟然还敢以一当千。然而那些追兵看到这一幕，竟是下意识地踩了刹车，甚至还想掉头往回跑。追的时候倒是痛快了，但追的路上却没想，万一真追上了怎么办？追上去送死吗？宗室士兵当然知道他们能堆死面前这少年，可宗室家主都死了，他们堆死这少年给谁看呢？而且他们会死不少人吧。结果就在他们刹车的时候，竟看到任小素转身就跑。 操，上当了，这小子已经不行了， 继续追。 当然也有人已经想清楚了利害关系，彻底不想追了。就这一停顿的功夫，追兵只剩下一半人了。一半人还是很多，有人想要拿任小素去领赏，毕竟宗室总归要有新人做主的，后面上来的人必然要拿宗室仇敌立威，而这个少年一天不死，恐怕宗室一天心就没法再齐，虽然以前也不怎么齐。所以现在还在追任小素的宗室士兵几乎都是野心勃勃之徒。然而就在任小素捂着伤口狂奔时，忽然有人大喊， 任小素快过来。 任小素愣了一下，谁在喊他？他转过头朝声音来处看去，却看见张小满乐呵呵的正朝他摆手，而焦小晨等人正在街口紧锣密鼓地架设迫击炮和重机枪，而那位123七团的副团长则一脸生无可恋地躺在一旁，手脚都被捆住了。在任小素撇下他们之后，尖刀连竟是冒着风险劫掠了一家军工厂，并且缴获了工厂里的卡车和越野车，只为了尽快赶到146壁垒。今晚所有人都被任小素那边的火力吸引过去，却没人注意到东边闸门竟是被尖刀连给突破了，他们甚至都没遇到什么像样的阻拦。张小满意气风发地站在那里，在天空火光的映衬下咧嘴笑道， 赶紧过来呀，我们来救你了。 任小素捂着腹部慢慢地走过去。 你们怎么来了？ 旁边富饶正给重机枪装上弹盒。 你不是说咱们尖刀连一个都不能少吗？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他忽然学着任小素对张景林说话的语气说道， 任小素，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你说，可战争总要死人， 战场上是一个必须信命的地方，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那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 当时任小素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尖刀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有人说尖刀连一个都不能少，不管是谁说的，那就真的一个都不能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小满那火光映衬下的脸， 他妈的！ 一瞬间，四挺重机枪在长街的尽头喷吐出长长的火舌来，那追逐而来的宗师部队猝不及防之下，如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倒下。曾经有人有两挺重机枪就卡在路口，一下午杀了3000多人。热武器发展至今，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在人类战争史上，重机枪才是杀敌数排名第一的武器。远处郑远东默默看着这一幕，原本他都打算冲出去救任小素了，却忽然发现这支骑兵已经来到了146 B 垒。看着眼前尖刀连互相掩护互相扶持的模样，郑远东有些不太想当间谍了，他要回到庆市去寻找他自己的战友。从任小素进入146 B 垒开始，他一直都是孤军奋战的，就算遇到了庆市间谍郑远东，对方也不过是给他指了一条路，却从不参与战斗。就像郑远东自己所说，即便罗兰要求郑远东协助任小素，但仍旧允许郑远东保证他自身的生命安全，这都是任小素可以理解的，世上的人情世故本就如此。但是当尖刀连冲进壁垒后就不一样了，在任小素受伤的时候，一群疯子在长街上架起了恐怖的重机枪，收割那些宗室士兵的生命，并为他遮风挡雨。任小素捂着伤口靠墙坐下，长街两旁就是商店和居民楼，他身后的屋里还有居民在瑟瑟发抖。但今晚即便是复仇之战，任小素却仍旧谨慎的没有造成什么无辜居民伤亡，只因张小满曾说178要塞有自己的原则。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要知道尖刀连对146 B 垒也不熟，而且他今晚一直处于高速移动的状态，想找他确实不容易。张小满一边换弹夹一边笑道， 进来壁垒后有个算命先生在壁垒门口等我们，还给我们指了你的位置。一开始我们是不信的，但后来他指的位置确实响起了枪声。 你说的那个算命先生是不是留着小胡子还戴着一副小墨镜瘦瘦的中年人，手里举着一个帆布，上面写着神算子3个字？ 哎，你怎么知道？ 此时宗室部队已经被尖刀连的重机枪给彻底打回去了，甚至刚刚那一瞬间爆发的火力把很多宗室士兵给打怕了，他们在越野车上面对重机枪的扫射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若是寻常时候，宗室部队的意志肯定不至于如此脆弱，但现在宗室大人物都死伤过半，宗室士兵的心情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尖刀连的战士们看着敌人被打得嗷嗷乱叫，心情也忽然好了起来。一旁的焦小晨说道， 小苏，你也认识那个算命先生？ 算是认识吧。 任小素有点疑惑，难道这算命先生真有一些本事？可对方为什么要指点尖刀连来救自己呢？就在此时，张小满笑道， 这是咱178要塞的人啊，以前只是听说过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 任小素彻底懵了， 他是178要塞的人？ 对啊，我们出发来这边的时候，要塞里的情报长官王丰源就给我们通了电话，说有人会在146 B 垒接应我们，他还给我们对了代码。这算命先生确实是178要塞在北方宗室的情报负责人，所有潜伏序列都归他管。 任小素一瞬间觉得不对劲，他没好气道， 这货的代号叫神算子？ 不是，他的代号叫大忽悠，据说以前代号是神算子，后来因为老喜欢忽悠战友骗零花钱，就被改成大忽悠了。 任小素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之前自己还信了对方八分，可现在想想，对方所说有个没有血缘的亲人，搞不好就是张景林告诉大忽悠的。还说什么大兴之地在西北，这他妈怕不是张景林或者王丰源想借着大忽悠的口骗他留下？至于对方说宗室高层会在近几天聚集在一起，那恐怕是对方得到情报说宗室高层要在一起开会，然后这算命先生就来指引任小素团灭对方，所以任小素让这大忽悠算算自己的未来，对方就不吭声了。这他妈能是个正经人？可对方怎么知道李清正的事情？难道当时在南边也全是靠忽悠吗？任小素至此仍旧是将信将疑，觉得是大忽悠恐怕还有古怪。 这大忽悠一直在北方吗？ 那就不知道。 这时任小素觉得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是捋不清了，先治伤吧。就在尖刀连阻击宗室部队的时候，焦小晨竟眼瞅着任小素伸出食指和中指进入伤口，直接将子弹给夹了出来。他看到任小素疼到青筋直跳，面色血红，却始终一言不发。尖刀连的一群糙汉子顿时就被镇住了。以前大家都吹牛说自己多硬汉，在178要塞当硬汉那就是政治正确啊，你要吃不了苦都会被人笑话的，但再硬汉也不至于自己取子弹吧。宗室的部队已经被彻底打退了，整个146壁垒都乱糟糟的一片，张小满他们围着任小素。 要不要打点麻药啊？我看你这伤口…… 话还没说完呢，第二枚子弹也已经取出来了。任小素咬着牙给自己敷上黑药。 没事，三天就能痊愈。 然而就在此时，张小满等人忽然听到后方有履带在坚硬地面滚动的声音，尖刀连的战士们大惊失色。 卧槽，不会是那只装甲旅吧？ 之前他们在宗室地盘边缘就见过131旅，当时还被对方撵着钻进土沟里两次。后来装甲旅离开之后，副团长指引他们抢了军工厂和交通工具，一路抄近道赶到146壁垒。路上的时候他们也没遇见这只装甲旅，所以这事儿已经被他们抛到脑后了都。可这时候听到那履带声，张小满他们全都脸色大变，就算他们刚才再凶猛，也不可能正面硬刚一只装甲旅啊。 跑跑跑，快跑啊！ 怎么了？ 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 说着一群人把任小素抬到他们的车上，踩着油门便一路朝装甲旅的反方向驶去。前方的宗室部队原本躲在长街的拐角处商量对策，这支宗室作战旅仅剩的一名团长正尝试着联系宗室高层，却发现那些高层竟是一个都联系不上了。可这时他们听到引擎声，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就吓尿了。 他们冲过来了，团长，他们冲过来了。 团长也悄悄探头看去，赫然看到尖刀连的车辆疯狂地朝他们驶来，团长也吓尿了。 跑跑跑！ 顿时间整个壁垒再次混乱起来。原本已经打算离开146壁垒的郑远东还在高楼上站着感慨人生，可这人生才刚刚感慨一半，他就看着146壁垒东边的闸门处开进一支装备极其完整的装甲旅。郑远东是间谍，重点就是关注宗室高层决策以及宗室重要作战序列的动向，他也没听说过宗室调了哪支装甲旅来146壁垒啊。但他很熟悉宗室，一眼就看到那支部队的番号131旅。这不是被宗务带走的部队吗？怎么又回来了？然后整个壁垒里的情况就像是装甲旅追着尖刀连，尖刀连在追着宗室的残兵败将，大家都开着车一个比一个慌。最前方的宗室部队左冲右突，他们已经被尖刀连打破了胆子，一路从东到西停都不敢停，这一跑就是十几公里，眼瞅着都要看到西边的闸门了。此时西边的闸门豁然洞开，似乎是有宗室士兵玩忽职守打开闸门跑路去了。宗室部队里那位团长哆嗦道： 整 隔壁垒那么多部队，为什么非要追我们呀？ 有士兵忽然说道：“ 我听到咱们后方好像还有装甲车和坦克的声音。” 团长顿时更慌了：“ 啥？178-13的装甲旅也打到咱们这儿了吗？” 他们也看不清后面的情况，更看不到后方部队的番号，而团长在军中已经是很高的职位了，他很清楚附近根本就没有他们宗室的友军，所以下意识就觉得是178-13打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仓皇逃窜中，理智思考的能力已经降到了谷底，虽然178-13打到这里也不现实，但他们没什么思考能力了。146壁垒都被一个超凡者孤身一人打穿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这一幕都给郑远东看呆了，他亲眼看着这三支部队宛如你追我赶似的一路消失不见。 哎，算了，不管了，先回庆室再说。 如今整个西北都打成一锅粥了，如今想要离开，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尖刀连与装甲旅这边出了壁垒西门，一路朝南开去。前方的宗室部队都绝望了，这怎么都逃出壁垒了，身后的人还是在追他们？146壁垒都不要了吗？这时候张小满他们不敢停车，甚至不敢随便打他们前面的车辆，双方距离分明很近了，但路就一条，只能够两辆车同时前进，若是前方有翻车堵住了路，那他们就只能被后面的装甲旅挤着打了。忽然间有宗室士兵回头看了一眼：“ 哎，他们开的车好像是咱们的军车吧？那车上的通讯频道应该是通用的。” 团长回头看了一眼，还真是。他立马让副驾驶的士兵调频，一个又一个频道的试，看看能不能通过通讯频道和尖刀连商量点事情。果然调到一个加密频道，吼了两嗓子后，对方也传来了声音。团长大喜：“ 后面的178-13朋友不要再追我们了，我们这就回家种地去，你们停下来行吗？”“ 不行。”“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是吗？” 尖刀连战士们面面相觑，然后再看看身后不远处的装甲旅，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前面的宗室部队吼道：“ 那我们停车总可以了吧？我们投降，你们178-13不杀俘虏对吧？” 张小满急了：“ 不许停，给我继续跑，你敢停下来我就打死你。” 这他妈前前后后就这一条路，旁边都是渣土路牙子，你们一停不就把我们给堵上了吗？前面的团长一听这话，顿时屈辱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咋还连投降都不接受呢？还必须跑？ 唉，这他妈178-13的部队是觉得撵着咱们好玩啊？ 有可能。 可就在此时，当他们拐过一个大弯，终于有士兵看到了后方的装甲旅全貌。他疑惑道：“ 哎，等等，这后方的装甲旅是咱们的部队啊？”“ 什么？” 团长惊了，他也顾不得危险，直接探出头看向后方，装甲旅外部的突骑分明就是他们宗室的部队。这团长拿起车载对讲机便嚣张地笑道：“ 嘿，后面的178-13部队，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投降吧，明明被我们包围了，在这装什么大头蒜呢？” 结果话音刚落，后面就是一梭子打了过来，吓得团长手又一哆嗦。对讲机里传来张小满的声音：“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往前开，我们有没有事不清楚，但你们敢停车，第一个有事的肯定是你们。” 这位宗室团长差点再次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说什么尖刀连一定会付出代价，后面的宗室部队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尖刀连里，江小晨坐在卡车的车斗里疑惑道：“ 等等，其实咱们已经在坦克的射程里了吧？那后面的坦克为什么没开火呢？而且后面的宗室装甲旅也太安静了吧。” 张小满不乐意道：“ 他们可不就是有病吗？没病能把咱们两次撵进土沟里却不打？我觉得他们当时就发现咱们了， 但不知道为啥也不开火。 这时候任小素睁开眼睛， 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焦小晨就把当时的事说了一下，然后奇怪道， 总觉得这事太诡异了一点。 任小素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猜测，他指挥道， 拐弯，我们不要再跟着这只宗师残兵败将了，后面的装甲旅也许根本不是来打我们的，而是来追前面这支宗师部队的。 忽然间，前方的宗师部队在后视镜里看到尖刀连拐到了荒野上，那团长一瞬间就有种得救的感动。不过自己像是狗一样被追了这么久，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团长对士兵喊道， 他们已经吓跑了，但是啊，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他跑了。 轰的一声，当尖刀连离开后，后面的装甲旅眼前立马就只剩这支宗师部队，然后他们的坦克就开炮了。宗师团长愣了半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队最后面一辆卡车忽然化作一团火球。 什么情况？ 团长，这装甲旅是来打我们的。 当日李深潭催眠装甲旅的时候便交代，只可杀宗室士兵，不可滥杀无辜。李深潭的催眠堪称神奇，与宗城把人变成只会服从命令的机器不同，李深潭是将一个指令藏在人的潜意识中。被李深潭催眠的目标甚至有自己思考的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能分辨出哪个是宗室士兵，哪个不是。虽然任小素他们开的是宗室的越野车，但穿的却是流民服装，所以装甲旅虽然追在后面想要打宗室部队，但尖刀连挡在路上，他们却不能滥杀无辜。一旦尖刀连躲开，炮火就轰起来了。一只残兵败将哪里是一只整编装甲旅的对手？或者说如今整个西北宗室的壁垒里防御力量最强的也不过就是146壁垒作战旅，其余的人都在前线打仗呢，所以131旅在后方根本找不到对手。那些131旅的士兵安安静静地坐在装甲车内，因为长时间没有休息，以至于他们眼眶都已经深陷发黑，但他们不能睡，直到真正油尽灯枯的那一刻才会终结。尖刀连看着绝尘而去的装甲旅，再看向任小素， 这是什么情况？ 任小素想了想， 我觉得可能是有个叫李神坛的人控制了他们。 其实任小素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装甲旅在他们身后明明已经将尖刀连笼罩在射程范围之内却不开火，这就让任小素忽然觉得不对劲。别问，问就是直觉。回忆起之前在李氏壁垒里看到的情景，被李神坛催眠之后的人会发了疯似的耗尽自己所有潜力，这装甲旅恐怕也撑不了太久吧。眼瞅着装甲旅直奔向下一座壁垒，任小素心想，李深潭这也算是帮了178要塞大忙了，或者说对方原本是打算帮自己的。不管怎么说，这支装甲旅必然会给宗室带来极大的惊喜。 张司令他们在南方的战况怎么样了？ 张小满叹气道， 还算顺利吧，但宗室正面作战的抵抗意志比较顽强，赢肯定是能赢的，但我们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了。 焦小晨说道， 而且这次小素你把宗室高层杀了大半，宗室内部肯定乱套了。 听到178要塞能赢，任小素忽然放下心来，却听那位被绑架的副团长说道， 也不一定吧，前线将领宗应在部队里的威望还可以，而且近些年来他一直在壮大自己的羽翼，也就是因为这事儿，宗室高层才会搁置了他3年时间。如今这宗室高层失控了，说不定会趁机整合宗室，成为新的。 不行，这事必须得给司令说一下。 说着，他直接拨通了卫星电话，把副团长的说法给王丰源复述了一遍。结果王丰源说道：“ 没事，宗应活不过期嘛。” 说完，王丰源就把电话给挂了。张小满等人面面相觑。任小素说道， 看来张司令早就想好怎么对付他了，这是留有后手的。 事实上178要塞确实留有后手，自从许贤楚在戈壁上伏击宗室部队之后，那一个个后手都开始发力了。 例如此时146壁垒里宗室三房不少幸存者想要逃离，却忽然撞见了挡在他们面前的那位算命先生。例如前线，宗应还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张景林蛰伏十多年，刚一回西北就将宗室毁灭。自此之后，178要塞在西北再无对手，整个西南西北只剩下庆氏与178要塞隔江遥望。若换了别人去问王丰源，王丰源肯定什么都不说，也就尖刀连能有这样的待遇，还能从王丰源那里问出点什么来。破灭146壁垒之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